1566，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，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。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，体验跨界融合。5月17日至20日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，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事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宇他们几个人被困在下坠的飞机当中，但是时空安全局已经控制了飞机，陈宇几个人等待着时空安全局的救援。这时李耀杰说道，他们来了。窗外五架直升机自远处云中缓缓而来，这几架直升机来自希腊罗德岛，那里的时空安全局分部的人接到列支敦士登的指示，立即派出直升机救援。五架直升机在空中来回盘绕数圈，自一个特定的入口进入了这个被扭曲的封闭空间，就好似在一个无形的克莱因瓶内。五架直升机顺着一道无形的面，将这架不断下坠又绕回远处的飞机围了起来。在高空之中，其中一架直升机打开舱门，搭出一架长梯，一直伸向飞机舱门，并上下飞行，与之平行。几个人跨出舱门，沿一道细而窄的梯子走出，身子已悬在半空之中。他们俯下身子，缓缓前行，最终进了那架直升机。当他们离开这架飞机之后，其余的四架直升机将这架客机通过激光拆解开来。两架直升机分别用铁锁拴住客机的两个机翼，另外两架直升机一起用铁锁拴住客机的机身，然后运到了别处，这个封闭空间随即消失。他们平稳地飞在高空之中，这时他们才发现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，再看时间，已经是上午10点。他们花了3天时间，终于越过中国边境，到了南通城。他们在南通城补办了一些手续，这才没有被阻拦。直升机原路返回，留下他们五个人继续调查前行者。这里的南通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但是陈宇却感到似曾相识。这种相似的感觉不是表面的景色，而是源于内在的气息。他总感觉自己曾经来到过这里，这座南通城城里有一些老式的建筑， 也有摩登地区，总之这里看起来并不显得那么特殊。曾在 EIPU 7中见到过错乱荒诞的景象的他们，眼前这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城市反而让他们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当天晚上他们找了一家宾馆，李耀杰通过在网上搜索，最终把这位史密斯·里夫斯在南同城的老家地址给找了出来。他们准备入夜再去。这时陈宇的头突然又疼了起来，胃里一阵翻腾，他连忙扶着墙踉跄地冲进厕所大口呕吐，其他四个人纷纷围了过去。艾琳娜第一个上前扶起了陈宇，丝毫没有嫌他脏，他递给陈宇一叠卫生纸，并且问道，你今天吃药了吗？陈宇此刻不仅仅感到头痛恶心，他的食道和咽喉被呕吐物腐蚀，一阵阵刺痛灼烧感让他难以开口说话。艾琳娜立马给陈宇倒了一杯水，陈宇拿过来之后先是喝了一大口，在嘴里漱了一遍吐了出来，接着三口两口就把整整一杯水给喝了下去，这才感觉到被腐蚀的喉咙和食道又被清洗了一遍，稍稍缓和了一些。我中午吃过药，看来这药还是没办法完全挡住体内的辐射。艾琳娜搀扶着陈宇来到床边，让他躺在床上。陈宇喉咙还有些刺痒，咳嗽了几声，他面无血色，浑身瘫软无力，感觉自己的手和脚都止不住地颤抖。他试图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，却抬不起胳膊。看来今晚的行动得取消了。 不，我的朋友，我们体内都受到了辐射，眼前的情况看起来越拖下去会越糟糕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得行动，只不过你得留下来休息一下。 不，这不行。陈宇说完又是一阵咳嗽。 朋友，不要以为没有你我们几个人就查不出真相， 肖恩说道。陈宇仍然想坚持，但他却使不出半分力气。肖恩看了陈宇如此状态，叹了口气， 艾琳娜，你留下来照顾他，我们去调查这个史密斯·里夫斯的老家。 艾琳娜起初有些犹豫，但随后就答应了。李耀杰这时说， 艾琳娜，你跟我去，让王腾来照顾陈宇。 艾琳娜摆了摆手，不，还是我留下，你们去就行了。 李耀杰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用一种阴冷中透着愤怒的眼神看了一眼陈宇。陈宇很清楚李耀杰在想什么，他只能用咳嗽遮掩过去。 老兄，要不你再吃一片那个什么药？ 王腾说。 不用，我现在已经比刚才好些了。 那你就在这儿休息。 王腾说着拍了拍陈宇的肩膀。 李耀杰，王腾，咱们走吧，这里交给艾琳娜，她是个女孩，照顾人比咱们要细心些。 他们离开了宾馆，前往史密斯·里夫斯的老家。陈宇对自己无力参与行动感到懊恼，因为最后一步他竟然无缘得见，只能躺在床上。然而这会儿他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你就别多想了，他们会找到线索的， 艾琳娜安慰他道。他就坐在他床边，不像干练的特工，更像是个贤惠的妻子。 其实你可以去的，我一个人躺在这里不会有事。 艾琳娜摇摇头，你连下床都困难，他们不到明天早晨是不会回来的，你这会儿 真的感觉好些了吗？ 好点了。 陈宇说着，还是有点恶心，头很疼，但最起码不会像刚才那样呕吐了。那你早点睡吧，睡着了应该会好一些。你的情况有可能是倒时差引起的。我这会儿还不想睡，头疼了也睡不着。来，再喝点水。 艾琳娜又给陈宇倒了杯水，陈宇抿了一小口。 今天晚上麻烦你了。 艾琳娜摆了摆手，微笑着说， 没什么，你这几天睡得怎么样？ 这几天太累了，想想看，我们从 EIPU6 一直到这里，加起来也没有多长时间，但感觉就好像已经过了很多年一样。 陈宇说道， 你也有同感吧？ 艾琳娜点点头， 你还是靠在枕头上吧，如果平躺的话，有可能还会反酸。 说着，他又拿了两个枕头叠加在一起，扶着陈宇，让他靠在上面。艾琳娜走到阳台，看着夜深人静的南同城，随后关上了窗子，拉上了窗帘，整个房间便都被柔和的橘黄色灯光所覆盖。他走到陈宇身边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有些慵懒地靠在那里。 你刚才决定留下来照顾我，李耀杰看起来脸色很阴沉。 艾琳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 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，我和他之间是有些矛盾，因为我曾经爱过一个人。 艾琳娜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神情也渐渐暗淡下来。 怎么回事？在我认识李耀杰之前，我与那个人就已经认识了，我和他相爱，并且很快就订了婚。不过到了后来，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非洲，我没办法维持下去，不得已分手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境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后来我认识了李耀杰，他少言寡语，但很有能力，我很欣赏他，于是我就和他在一起了。即便我和李耀杰在一起，有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起那个人。这么听起来也和很多人一样。没错，但是自从我和李耀杰接到了陈教授的这个任务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应该在虫洞里，我听陈教授说的，我们首先去了 EIPU3，然后就发生了那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 艾琳娜停顿了片刻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她仍然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，但是又有一种想对陈宇说的欲望。 她犹豫了大概半分钟，陈宇没说话，就在一旁静静地等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艾琳娜终于开口说， 我们到了 EIPU3 的时候，除了查案，李耀杰还找到了 EIPU3 里的我，那里的我已经结婚了，丈夫并不是李耀杰，是他。没错，另一个我和另一个他结婚了。李耀杰心里其实并不好受，他认为我心里仍然放不下之前的感情，不过他也没做什么。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调查潜行者， 我和李耀杰一起查案，结果查到一半的时候被前行者发现了，他们派杀手想要暗中杀死我们，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逃脱前行者的追杀，但是他们部署得非常周密，最终把我们困住了。那你们是怎么逃脱的？ 艾琳娜闭上了眼睛，她回忆起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。陈宇没有打扰她，只是在一旁耐心地等着她说下去。最终艾琳娜说道， 李耀杰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把敌人引到了另外一个我的家里，那个我和丈夫单独住在一起。 陈宇心头一惊，已经约略猜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。 那是没有办法，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要知道在 EIPO3 里大部分都是右派分子，那些前行者即便明目张胆地去杀一个从别的宇宙里来的人，也很难受到什么惩罚。 李耀杰用了这样的办法，让另一个我和她的丈夫做了替死鬼，这才保住了我们。当时具体的情形我不想描述，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承认，如果不是李耀杰，那么也许死的就是此刻在你眼前的我。我想前行者后来还是发现了你们并没有死。 对，因为死的人当中并没有李耀杰，他们很快就查出来了，所幸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 EIPO3 了。 你和李耀杰之间的问题，我想是因为你怀疑他这么做是有一点私心的，对吗？ 对，但是他也的确救了我。 算了，还是不提了，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。 陈宇沉默片刻， 其实你也不用在意这些，等到任务完成，时间线就会被重新设定，那时候你所说的事情自然也就从未发生过了，也许到那个时候咱们之间彼此谁也不认识谁。 陈宇的话虽然有道理，但艾琳娜对此还是心存疑虑，她怀疑人的本性是否会因为时间线的重置而发生改变。在她看来，时空与人性的相互作用并没有这么简单。 莉迪亚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她很漂亮，也很可爱。她的左眼是绿色，右眼是棕色。 陈宇说道，虽然我记不起我们初识的情景，但我肯定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定是被他的眼睛给迷住了。 除了你们的初识，你还能记得什么吗？ 有很多，比如我们曾经去塔希提群岛游玩，结果我们都变黑了，这些事情我还能记得，但是他有的时候的确有些古怪。 比如呢？ 他有时候会深夜用电脑和别人交谈，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，而是他经常会在纸上画一些古怪的图案，有点像某个古代文明的遗迹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他的确是藏有秘密的。 那你没问他的来历吗？ 我只问过一次，他含含糊糊的，当时我也没在意，我心想英国人重视隐私，所以也就没再多问。 看来你注定要成为时空安全局的探员，也注定会和我们碰面，我想你也最终注定会在上级的办公室里见到莉迪亚。 看来